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，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凤晨。过大年了，我也参与了诵读小站的春节特别策划，书里的年味儿。传统中国年呢，有很多的传统习俗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过年喝屠苏酒的习俗。过去除夕年夜饭，中国人要饮屠苏酒，春风送暖入屠苏嘛。饮屠苏酒的方法和别的酒都不一样，饮别的酒都是从年长者饮起，谁岁数大谁先饮，谁岁数小谁后饮，这是中国人饮酒的规矩。礼记上不是有这种记载吗？喝酒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习俗，饮酒时长者没有举杯饮尽，少者不得先饮，礼记中都有明文规定。但是这个屠苏酒正好相反，必须倒过来，谁年最小谁先饮，最后才轮到年最长者饮。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辙做了一首除日诗，诗中有年年最后饮屠苏，不觉年来70余一句，说的就是这种风俗。意思是我每年都到最后才饮屠苏酒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70岁了，年岁越大我越最后饮。有人不明白这种习俗的意思，北魏议郎董勋做了解释，他说少者得岁故贺之，老者失岁故罚之，就说年轻人每过一次春节，每过一次年，那是得岁，所以可喜可贺，你先喝，喝屠苏酒是贺之。老人每过一年减一岁，每过一年少一年，所以老人过年称为失岁，所以要罚。怎么罚呀？就让他最后喝吧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是一个晴好的天气，气温继续回升，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将达到8度左右，让我们在阳光当中感受到温暖，适宜户外活动。只是天干物燥，森林火险等级较高，仍然需要注意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、小品、笑声不断，

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， 嘿，还有吉祥话嘿， 哎， 只要我发财， 身穿重孝， 行啊， 腰骑马鞭子， 只要我发财， 受那苦脏吧， 嗯， 摔老盆子， 嚯，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，葬埋起来，立一碑帖，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，怎么？那是借你亲上一个份子， 嗯， 老吧老吧，啊，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？ 叫你这么说，我成你儿子了。 不像啊！ 啊，是不像啊！要钱你没有，你还出口不逊，干脆你没穿着树叶，我可要扒你！ 怎么？你要？把你家二爷， 你又干嘛拨呀？我还是不是还上口呢？ 说扒就扒，给钱给你，呀哈！哎 哎，得， 我这火龙鸡啊，翻板啊，这个 好嘛？ 二爷， 秦琼会点穴， 这下还真干了。 嗯，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。 哎， 二爷，您先给我治过来，这哪行啊？我这哪走寒碜呢？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。 是啊， 这玩意怎么往回送啊？您呢，二爷？ 关于你找二爷要钱么？ 哎，这倒好办，我先不要了。 便宜你了。 呀， 嘿，这店门在这儿呢。好嘛， 哎呀，我这不见骨头吗？打架不是他个儿，要钱没有，还出口不逊，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，干脆我给他喊叫。要钱您要是没有，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。 哦，这么你要尖叫不？ 哎， 人皮与你 没羞没臊。 得， 街坊们、邻居们，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，祝贺的电台呀！ 哎， 慢点。 丁志东，不要尖叫。 嗯， 我有词汇。 一子不给，您还拆毁？ 商议商议。 啊，有话您说吧，您呢？ 啊，丁志东， 嗯， 你看，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。将他拉在大街之上，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。 行了，您 好， 就您这匹马呀？ 嗯，哪儿啊？ 看这模样，啊，四根棒支着，皮包骨，插根羊蜡，跟马灯一样。谁要这玩意儿啊？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，点之动。 二爷， 牵马。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，这还要唱呢？ 康，得得得得康，得得康，打起来康，嘚里嘚隆，嘚里嘚啷当，里嘚啷个啷啊啊啊！ 哎，你可怎么了你？ 当个啷个，里嘚啷，你嘚啷不啷？ 我不啷，我啷什么呀？ 点 子。 带过了，噔嘣啷噔啷嘣噔，黄骠马， 好，你别叫好啊！ 噔儿啷， 哎，唱的还不错。 噔儿啷儿啷，噔儿啷当，你哪儿等一等？ 我等着呢，你们唱完了得了。 有等。秦氏宝，冷不冷不冷不冷， 两轮雨，这是怎么说的呢？ 马，二爷您可别哭啊，您哭我也难过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嘚里嘚啷当， 嘚 里嘚啷当，你还得等一等， 我等着呢，我等着呢，提起了。司马 当个里个冷的灯，你再等一会儿就得行。 我也不等这么多的。 您这匹马还有来头，您慢慢说说您的。得里得啷， 你就甭